芬兰全国主题思想研究委员会出版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全党全军全民要大力进行恢复山林的战斗，使祖国的山野树林茂盛单行本。著作发行仪式1月3号在赫尔辛基举行。